一个过去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又开始了。上个礼拜啲收视麻麻，因为一讲正经嘢就唔知点解。其实上个礼拜咧可定性高嘅，因为咧就系实实际际讲一啲事咯，唔好净系讲女啊，香港人点样啊。其实讲咗个大势嘅趋势出嚟，咁啊希望啲收视好似之前嗰几节咁啦，慢慢爬上去啦。个标题啊，始终我唔系创作人啦，即系唔吸眼球啊，咁啊。系咁啦，咁新节目啊安排咗，咁另外咧就3月15号豪门食海鲜，咁咧就因为我哋其中有两个节目主持阿 lam lam 同埋阿夜琪话，喂你话食海鲜平，不如我哋围内整翻晚啦，我个星期四咧就一定同啲网友食饭嘅。咁上次都有两围喺度，咁喺附近啦。咁卒之咧就两围变一围，咁加大加大加大台啦。咁次次都十零人嘅。咁我话就呢十零人做底啦。如果有人嚟就联络 Alex 啦，即系照旧啦。咁咪但系星期三截止噶啦，因为要买餸。下个礼拜三截止，咁我一阵间就上飞机去台湾噶啦。嚟紧比较多嘢繁忙，咁啲新节目希望可以。多人帮手咁啊，休息一下啦，因为而家都有三个新节目录咗，等排上去。节目开始啦，再讲俾人闹噶啦，因为成日都话我卖广告，啊，咁就唔卖广告啦，啊，咁但系洗头水，如果你哋真系咧冇头发，真系要帮衬我嘅，啊，咁啊，想讲一讲啦，因为近期咧就多咗翻大陆，啊，因为喺深圳开咗公司，咁做翻啲港珠澳车牌啊嘅走势啊，做 apps 啊，同埋做网站卖嘢，咁咧就同翻啲以前成日联络嘅人啦，咁啊饮茶倾啦，咁有啲人就讲翻啲而家，即系而家唔系之前嘅，咁我就想讲一讲啦，之前讲过走私大太。车啦，冇人，人就另外之前讲过啦，即系之前大飞案天啊，啱啱开始做嘅时候讲过啲走私活动啊，点样做法啦，咁而家其实都好难做啦，因为水货成都收档，系嘛？因为多咗关卡之后咧，好麻烦，地铁好麻烦，咁但系咧车一样做紧，咁想用两三节啦，讲讲呢啲啦。以前货车走咧，就摆车头啦，摆里边啦，吓食商品编码啊，报商品编码报歪少少啦。而通常嚟讲咧，逢系走货咧，一般就系沙头角敏感度嘅。走黄冈咧，因为咧口岸越大，人数越多，越难买关，越难买关啊。咁所以一般咧，即系做得。比较大嗰啲货车啊、车队啦，或者司机啦，自己偷跳啦，各种形式咧，一般就是走沙头角、敏感度。咁之前做节目好耐啦，可能有差唔多两年前做节目啦，年几之前做节目，我喺自己大飞看天下嗰度咧，就特登有两次讲走私嘅，咁有啲听翻啦，啊或者个重录啦，因为我本身有啲计划就系、是、想净化咗佢，唔好咁多粗口，所以而家近期做节目都少嘅。咁啊，讲呢一类咧，亦都因为咁样咧，就好多想参与其中啊，觉得好好奇嘅人揾过我啦。咁啊，有啲人啊叫我想办法帮我解决啦。有啲曾经话自己咧就做公务员，夜晚咧就兼职做庄啊，俾人充公咗几万蚊货走嚟咧啊，揾我帮佢搞咁我都话啦，几万蚊唔好搞啦。啊，咁而家呢位大哥日日都咬住我喺网上闹我，啊，咁吸引咗好多呢啲人，好好奇，即系我寻日做节目，今日出啦大飞看天啦，亦都有一个人，听咗争人钱嗰节，咁都高收视嘅，啊，因为连埋声音下载，可能再翻录啦，咁佢寻日揾咗我几日啦，个女仔，咁咧我电话寻日 即係開始得閒啦，咁同佢傾咗半個鐘，咁幫佢即係俾咗幾個方案佢諗啦，因為呢就爭30万到啫卡數，咁俾咗3個方案俾佢，係正途正業嘅知識俾佢啦。咁尋晚呢就又有一個網友打電話俾我，就係又是关于啲债务纠纷嘅。咁呢就我呢位朋友啱晒，但係呢就对方成日即係滋扰佢呢，咁我就讲咗俾佢听啦。即係我话我呢几日去台中，佢呢用电话滋扰你呢即係冇料到，唔使理。电话英雄即係手机英雄啦，即係网上英雄啦，斋闹话嚟搞我，卒之200有就得过啊，跟住日日呢就走嚟留言啊，吉我啊，留小碎之流呢啲啦，我有铺㗎，我正行正业㗎，你落嚟搵我傾㗎嘛，使乜咁驚啫啊，即係日日话俾我听嗰啲，喺度打飞机真系冇意思，我真人真名真姓喺度。咁样啦，咁啊，寻日嗰个网友啦问咗我啲事，我都因为真系好老友嘅，识咗有年几啦，咁佢问我，我话好简单啲小事啦，手机英雄。唔使理啦，拨咗佢咪得囉，个 number 再打嚟咪再拨，再唔打嚟咪报警囉。如果佢要傾嘅，佢叫我帮佢打个电话，我唔使啦，打乜 Q 电话啫。佢有住址有成嘅，真係需要佢搞你嘅。哇，我就去完台中，下个礼拜三我得闲啲，因为预咗星期三要有啲额外嘢啦，因为上律师楼要签啲文件。我话我上嚟，我帮你过去啦，搵佢傾下啦。我呢啲嘢唔使咁紧张嘅，咁有啲人话，哎呀你不停咁话好多人搵你系咪真㗎，咁其实就系我之前做好多节目系关于中港问题或者香港问题，好多即系叫擦边球啦，大陆或者叫贸易上高嘅嘢啦，做生意啲小窍门啦，都多嘅。咁其实我想做多啲呢啲，咁但係讲多呢啲我又俾人哋闹，或者我上次之前呢虽然收视唔高，就係1800 views啫，到而家都咁连埋声音下载都係2000 views，就讲呢个土耳其又好，或者讲呢、這个烤肉啊，即係切嗰啲啊，嗰实际成本啊，点样操作啊，赚几多钱啊呢啲。咁转头就有两个哥哥仔搵我，唉唔好讲呢啲啦，人哋赚几多钱关你 Q 事咩，你讲晒出嚟啊，点样点样。咁好似之前做有一集讲大筹码，咁呢就头头尾尾超过30个人打电话俾我问点样做法，其实节目讲咗，但我又唔会帮你做得到㗎。咁又讲点样收货，点样成。咁关于债务问题都有超过10个人话联络过我。帮到手帮啦，但有啲帮唔到手就冇办法啦，好似大陆有啲官司要打，咁我又介绍啲即係大陆有啲人物嘅广东省啦，咁睇下解唔解决到啦。咁但我都想静啲啦，即係静啲啦，因为时间系得咁多，有时唔好怪我做唔到啦。咁另外加拿大有个网友姓卢嘅，咁联络过我几次，话想同我搞一个节目。咁呢我话諗下先，其实呢我时间唔定啊，而家个录音嘅时候朝头早9点。Alex 本身系返2点嘅，一个月晚晚做11、12点，或者有时2、3点。咁呢就变咗就我一阵上飞机，咁佢今日9点钟嚟。咁个时间我唔稳定，所以呢我好难同人哋，有啲人话点解你唔搵多个人夹啊，做你啲节目啊，多火花啲，咁但係夹唔到啊，因为我嘅时间性，除非你即係我唔可以特登约你啊去做一啲嘢啊，因为我每一日都可能有啲变数啊，譬如我答应咗阿荣少做运动，星期二星期五约定咗，我连今晚都寻晚都去唔到。咁努力啲啦，嗱讲咗10分钟啦，咁样哇真係好啦，呢一次咁样呃咗。讲返成以前打胎 即系正常啲，打胎打油，带烟带酒过关有嘅。如果做客车要搵大钱，以前我讲以前啊，全部走沙头角，咁咧就两班人 A、B 组，即系科长，咁你睇你买，睇下你买边饭啦吓。总唔知咧就不能够买两饭，即系买两边系唔得嘅，即系同做人一样。下文感到都系，以前咧，譬如好似做好多事都系咁。咁我咧就曾经咧，即系讲翻啦，我曾经唔好讲人，我曾经咧就同呢、這个布吉对出，其实咧就系、是、一个金色，即系打造金色到而家都嘅，有个厂区系专负责珠宝首饰嘅，好多香港嘅首饰咧，即系上去嗰度做，所以你久不久听到话，哎呀，有啲人咧过关搜到一啲钻石啊，搜到啲乜嘢啊，其实就系呢一帮人吓，咁咧嚟做嘅，咁我哋一上去搞，咁咧我就曾经咧就帮过佢哋咧就带白银啊，两吨两吨三吨咁样落嚟香港。打冷啦，落咗嚟又打冷翻上去啦。其实烧合同又好，做数又好啦，咁都曾经揾过啲钱，正式报关，正式报关入口啊。咁咧，有啲又打冷做水货，不停咁转来转去都有。咁但系咧，而家因为越来越严啊，好多嘢做唔到。咁而家基本上咧，就缩到。淨係买票过，买票过呢就喺敏感度做鲜活嘢，龙虾啊，象拔蚌啊，和牛啊，啱啱亦都係讲返啱啱呢和牛呢其实呢到而家呢都冇正式批文入到大陆嘅。咁呢就前日呢就有个做和牛嘅大庄搵我，佢话呢问我有冇计过，咁我正式报关唔得㗎啦，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呢，我介绍啲人你买票啦。即是买票买飞啦。但是我话我唔牵涉其中，我唔赚呢个钱。咁敏感度而家仲走緊，客车走緊，货车走緊。咁我就提咗句，风险你要计到数，唔系百分之百安全，因为会衰突击。而家就系呢个问题，就系会衰突击。你呢个收咗你飞，讲好价钱，你带过去。第二，高级食店原则上卖嘅嘢，可能譬如好似佢写日本和牛，可能系澳洲和牛啦，因为澳洲和牛入到口嘅。喺澳洲好多嘅肉品，即系食品啊，肉食工厂咧，系同咗大陆签咗大量嘅文件，系温家宝过去签咗，系全部可以正式入口免关税嘅。咁但系当然，日本和牛同呢个澳洲和牛系唔一样，咁好多人咧就即系挂羊头卖狗肉，咁咩狗肉贵啲啦，咁咧就冲呢啲入去啦，咁但系都难噶啦。当电脑化越来越透明嘅时候咧，科技越来越发达咧，你能够走嘅空间越来越少，咁但系咧都仲有啲门路咯。咁但系我都同嗰位哥哥仔讲，你要自己睇清楚，谂清楚先。入大陆个市场好大，但系系唔系就啱你呢？其实不停都有呢啲人网友揾过我，问过我呢个好多问题嘅。有啲话做生果想喺上海入口，咁一份报关单，上海我唔知清楚，但系报关单系全国入口。其实好耐啦，揾过我，咁而家都失咗踪啦。啲网友都因为我帮唔到，咁但系咧，我只系能够俾个意见你咯，能够正行正业。就正行正业啦，即系我讲咗个打胎嘅故仔俾你听。有一班客车啊，讲嘅长期过关打一条胎，其实打一条胎啫，就系呢条士啤胎大过关。咁有个薄啲就五条胎，点为之五条胎呢？就因为佢换胎咧就喺正落马洲附近啦，其实都俾人哋铲过噶啦。咁咧就五条胎连埋行嗰四条都系，咁咪五条胎。因为咧佢本身所有新胎咧有啲胎嘅水口啊，即系一支支好似针仔咁嘅。你如果你用过咧，嗰啲针仔就会断。但系因为要热啊，但系你条胎要行热咗，佢好近。因为落马洲过关咧，头尾都两三公里路咧，好近。咁咧就呢啲咧就唔会完全冇晒，咁咧就可以大陆就当新胎卖。 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哎呀，大陸嘢好靚啊！而家點樣高科技點成咧？我自己本身咧，好多翻倒胎啊、孖金錢啊、雙魚牌啊，咁咧都香港好多嘅貨車都用，但係咧一到靚胎咧，因為税嘅問題咧，好多都係咁樣上去。咁收返70蚊80蚊一条啦，跟住呢就落嚟呢拆嗰条胎俾人，跟住装返啲私家车胎嗰啲已经係差唔多光头㗎落返嚟，跟住再打再上啦。啱啱发生㗎，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年前呢吓、啊、就拉咗。咁个司机冇乜嘢啦，佢话哎我第一次带就得条咁。咁呢就卒之上个礼拜呢就即系解决啦，咁啊追就犀利啦。点犀利呢？一追，佢话你每日行三转，我计你每日行三条胎。嗱，真凭实据，如果香港咁，你永远都系嘅。我现行犯，我捉到你而家啊，派你打劫到我就拉你呢次呢次嘅啫。佢唔系，以前我几单案你过咗去，可能你有份。我哋香港最多系可能啫，佢唔系，佢同你计数，三一日三次。你呢架车，你呢个牌车牌做咗几多几多转喺呢段时间，咁全线都当你带咗条胎，咁呢条数就大啦，罚钱。咁当然啦，架车就唔使充公嘅，吓大陆嘅呢啲咧就唔会充公车，但系个人嘅罚钱、查执私科各样嘢搞，呢条数真系大，仲埋唔够佢一镬。呢次讲到呢度，下次再讲。